过100日，业界希望政府允许他们在农历新年之前复工。按摩业总会说愿意实施更严谨的防疫措施，包括要求员工每隔14日做检测，以及要求顾客安装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进入店铺之前扫描二维码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真系拆得点？ 我爹哋妈咪突然之间话喺巴基斯坦帮我揾咗个老公，叫我嫁翻去啊！我连嗰个人系咩样我都未见过，点嫁俾佢？ 乖，冇事嘅，我帮你谂下计。 由黄贤饰演嘅 Alina 真系会谂到计帮同乡。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重聚呢个字几紧要啊，系咪？一个星期重聚一次啦。不过如果有啲屋企人可能喺外国翻嚟啊，要重聚咧，要隔14日甚至21日。咁所以咧都唔系必然嘅。如果有机会可以喺空气中重聚都好啊，系咪？你好啊，我系 Albert。我今日当然有个拍档。我拍档咧就其实我讲一句说话咧就可以代表咗好多嘢噶啦。我应该每一日咧。每一次二千靓歌再重聚咧，都要同你讲，阿乔 ，thank you，thank 又好，我文法都啱埋嘅 ，thank 阿乔啊嘛，系咪啊？thank you，thank you 啊，咁我哋嘅琴手咧，不如以后改个名字就叫做 thank you 啦，多谢晒啊，咁啊，当然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嘅朋友啦，每个星期日都会 准时又好，或者是突然间淡入嚟，都冇问题嘅。因为我哋原本咧就有三小时，不过而家疫情当中咧，我哋就每次都系两个小时，由而家到十一点，到夜晚嘅十一点。咁如果你早啲瞓嘅话，或者继续听我哋节目都冇问题啊。咁总之有两个小时可以再重聚。今日当然我哋都会好似过几月以来一样。准备的电话号码是 1872388,1872388, 请你打来，无论你在天涯海角在哪个地方，尤其是一些很偏远那些，真是又疫情又严重那些地方，甚至欧洲啊美洲啊，都可以打来倾诉一下。当然我们会唱一首歌仔给你听，将这些抒情的正能量送到你身边。好，我们开始将我们香港的城市的感觉送给你，歌名叫做《城市民歌》。 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解语化，哪可抛开这世俗，做足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歌曲新姿态，这歌不必要太劲，只想引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一首好歌似风，吹醒心中的幻梦，慢慢唤醒世上群众。一首好歌似水，寻觅知音奔远地，默默地在灌溉，从来不说累。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解语化，哪可抛开这世俗，做足人仍然幸福。我愿城市种种姿态是歌曲新姿态，只想唱起你共鸣，如要写现今世事，歌曲好过诗，唱出心中每句话，说实情为何害怕。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我愿能将身边一切做歌曲的一切。 叫做《城市民歌》，直接了当啊！当然是其中一首城市民歌啦。咩叫城市民歌呢？嗬，民歌咪民歌咯，嗬。咁但系唔系嘅。民歌之中可以略分下啦，因为我哋一个城市嚟噶嘛，一个大城市嚟噶嘛。本身如果我哋香港嘅民歌咧，可能应该追溯到去渔村啊，渔村时代。咁应该如果係香港正宗嘅地道民歌，应该啲疍家歌嚟㗎，疍家人唱嗰啲，唔知会唔会失传咗呢？我真係一首都唔識唱，好遗憾。应该要搵返一即係去返啲渔村嗰度呢，搵返啲老人家出嚟，叫佢即係口传返，喂，唱返俾我哋听下，等我哋可以 感受下香港真正的民歌是怎样。至于这个城市民歌呢，即正等于New York 的 Simon & Garfunkel 嘛，他们唱那些Boxer 啊 Sounds of Silence 啊，那些全部都是讲纽约大城市的生活，那些当然是城市民歌啦。咁我哋香港嘅城市民歌咧，就因为呢一只正式定名啦。因为呢首歌咧，我当年咧就系、是、多谢阿 Ricky 峰同埋郑国光老师咧写咗俾我，唔系我自己用嘅，我系用嚟做我哋香港电台嘅一个城市民歌创作比赛，我哋用呢只歌咧嚟做主题曲嘅，所以叫做城市民歌。好啦，1872388。有冇人打通咗啊？我未有啊。OK， 唔紧要，我哋又可以玩下先啦吓。其实有人打咗嚟，不过咧未接上啊。我哋要有啲手续嘅。1872388。好啦，跟住落嚟咧，我想唱一只好得意嘅歌。阿乔啊，你停一停先，嗰、那个钢琴咧太好听啦。因为点解我而家要食嘢啊？我点解要食嘢咧？因为大家咧天寒地冻咧。而家都系得18度啫，就少少冻冻地，食咩最好呢？嗬，咁啊，梗系打边炉啦。既然你喺屋企又唔出得街咯，系咪啊？喺街又冇得打噶啦，一定系自己噶。屋企容易啊，因为你人多又得，人少又得，食多又得，食素又得，食肉又得。总之你买少少料翻嚟咧，自己可以打边炉。咁点解而家我就可以同你哋一齐打边炉呢？我都讲过啦，我系好中意喺冬天嘅时候咧，暖粒粒咁样咧围埋啊屋企人咧，就可以打下边炉。而今日咧好得意嘅，因为我喺网上咧，我哋有个叫做宝丽金同学会嘅 chat group 嘅，咁咧佢有我哋有个宝丽金嘅旧同学咧，就摆咗一只歌上去，嗰只歌咧就叫做乜嘢咧？叫做《相思风雨中》，因为呢个系宝字头宝丽金以前嘅歌咧，系张学友同埋汤记唱噶嘛。诶，汤记啱啦，我哋要灌啲汤落去，点解咧？因为呢一位朋友咧就写住叫做吴嘉文，吴嘉文兄唔知边位嚟嘅啊，多谢你。因为佢将呢个《相思风雨中》嘅火锅版啊，即系打边炉啦，我哋广东人就叫打边炉啊嘛，系咪？咁我即系成个中国叫火锅啦。因为咩叫相思风雨中的火锅版，应该你听咗就知㗎啦，希望你又听得明白。因为我就未唱过，当然都未，就一次见㗎嘛，觉得几好笑几得意。因为啱晒今晚我哋可以喺屋企啊，我哋唔系围城，系围埋炉边打边炉。相思风雨中的火锅版 ,OK。 天使出街不冇用，全家外边路打翻四粒钟，中夏最鲜甜，沙掹鱼确不同，婆婆金菇一一在肚中，台山嘅生蚝新鲜也未浓。云吞也吞埋了一打也收工，冬天打边炉样样滋味无穷，日食夜食胆固醇，打边边好过冬，打边边赶放工，买定餸快翻归，熬定汤底今晚用，地铁中上火锅心意冻，回家打边炉一家满笑容，鱼虾蟹沟埋猪润在肚中，冬天打边炉共聚欢乐融融，日 食夜食冬意浓，寒夜里打个边炉，闲聚心事重重，愿日后就落街再逢。 现在的天使出街也没用，唉，没得出街啦，是吧？咁所以呢，多谢晒呢位朋友呢，即係等我哋喺即係冇街出冇得出街打边炉嘅时候呢，屋企搞下笑唱下歌打边炉，唔知你又会一路打边炉一路唱呢隻歌呢。咁多谢晒呢位朋友呢，就叫做吴嘉文，唔係呢位仁兄呢，即係啲词真係好得意。咦，打完边炉啦。唔知收音机旁边呢位朋友有冇打过边炉咧？喂， 喂，你好 ，Albert。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你系边位啊？ 我姓陈嘅，叫 Elin 啊。 咩？我听唔到，听唔到，听唔到。 我姓陈嘅，叫 Elin 啊。 Elin， 系嘛？叫 Elin。头先我唱嗰只歌叫做打打边炉啊。 系啊，我好红想食啊，但系而家唔敢食住啦。 点解？ 而家嗰陣時，早排咪有試過打邊爐有事，唔敢啦。 而家唔怕嘅，唔怕嘅，總要全部啲嘢熟曬啦，最緊要啲防疫啊嘛。喂，點啊點啊 ，Elina 你叫做 ？Elina 嚇 ，Elina 嚇。喂，點啊嚇？咁啊，多謝你打電話嚟，你係第一個今晚。 啊，多謝你啊！我上個禮拜打過嚟，打唔通啫。 唔緊要嘅，打幾次就通噶啦，你信我啦嚇。 多謝你先， 1872388。 多謝阿。 嗰條 啊， 係啊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點啊？生活如何啊？嚇，喺疫情當中， 而家成日都係唔敢去街咯。 啱嘅，唔好咁。 喺屋企在家啦。 可以不去就不去啦，嚇，除非一啲要做嘢啊，呢個冇辦法啦，係咪？係 啊，做兼職啊，上晝翻1-3，唔係2-4-6翻下工咁咯。 哦，咁都好喎，咁都係辦法喎嚇，即係兼職可以唔使翻足嚇，唔使即係永遠喺個街嗰度噶嘛。 幾十歲啦嘛， 係咪？幾十即係30几岁啦吓，无三不成几， 70几岁啦。 咁犀利，70几岁仲可以做工， 系啊， 咁叻嘅你，系咪即系做？ 多谢啲同事同埋老细肯请我咯。 哇，其实啱噶，你都睇电视好多宣传啦吓，即系做老板嘅咧。都唔使介意話請啲年紀大少少嚇，就係因為咧夠經驗啊嘛，係嘛？係 最緊要佢哋肯包容嘅，我哋而家年紀大咗，肯包容。 你做咩工作㗎？ 醫務所嘅。 哦，醫務所都可以，係啊，真係要好多人幫手嘅，尤其是而家嘅醫務所添啦。 啊， 所有醫院啊、醫務所啊，尤其是哇，要。喂，何咁你已經好有呢個知識㗎啦。如果醫務所做工，一定係好多。好多經驗啊！點樣去防疫啊？點樣去防止啊？ 做到而家噶啦， 幾時話？ 做 幾廿年醫務所啊！哇，咁啊！ 二十歲開始做到而家嘅。 我相信而家嗰啲即係註冊護士都要請教你啊！點樣防疫？ 即係唔好講，我哋退化曬啦，冇用啦，退化曬 冇用。 真係。 唉，好啊！聽到你咁精神嘅把聲音咧，係咁啊，真係好啦。诶，点只歌俾你听下啦？我唔知道你想听咩歌噶喎，未知道。 其实我仔1月14生日，但系我就系点歌只赖琼斯啱唔啱咧？定你同我拣一首啦 ，Albert。 好啊，冇所谓，系啊，即系你几大啊？你个仔 40 啫，吓咁啊，40岁就好多歌都啱听噶啦，咁啊即系旧歌佢都识听啦。 系，应该系啦，或者你同我拣，我都唔识拣边首啱听啲咯。 O K， 好啊，好啊。好啊， 多谢你啊，多谢 你，多谢你个电话，多谢哇， 好 有精神。 我想讲两句，就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啦！ 系啦，佢而家做紧嘢，如果佢听到就好啦吓。O K， 你话俾佢听。 而家就 成 快啲过添啊，仲要。 好 O K， 好。 可以一齐去街 啦 嘛。 系啊，快啲啊，疫情快啲过，喺大家一齐努力。 多谢你，多谢你， 拜拜。 拜。 好啦，咁咩歌咧就由我定，咁啊好简单啫。我哋唱一只咁嘅啦，我哋唱一只叫做即系。好特別嘅歌，我其實都唱過嘅。不過咧，我就好幾喜歡呢只歌啦。第一就係本地嘅創作寫得真好。第二咧就係比較偏門嘅呢只歌咧，就叫做《桃源行》啊。我諗大家可能會聽我播過嘅。咁佢原裝正版嘅歌手咧就叫做許炳森，咁係我少年時代咧即係讀嘅。技术学校的一个师兄，咁一起在技术学校踢波啊等等。 咁佢而家咧就離開咗噶啦，不過咧就即係懷念佢之餘咧，就將佢當年基本上我識佢嘅唯一一首歌咧，就再唱一次。咁呢只歌咧就係、李在堂寫詞嘅，歌名叫做《桃源行》啊，唔知係咪因為陶淵明嘅《桃花源記》嘅意念咧，我哋可以脱離呢個世俗，暫避呢個疫情，去到呢個桃源行。 一生只爱白云与青山，趁春日随流去，两岸桃花争相逢，低声问这花放为谁，轻舟溪里独行各散心，此身入迷途里，远望人家三几处，匆匆上路无后退，谁知这尘埃只无足细事，笑问我家哪里，相劝莫再痴痴往日记，避世一生山里居，一声退却顿然化轻烟，见花落随流去，遍觅林中山阴处，终不再与为独醉。 就叫做桃源行啊，源咧当然是桃花源记嗰个源，三点水嗰个源。咁头先讲过啦，这歌咧就系、是、我哋以前我哋好啊出名嘅大师同事啊李在堂所写词嘅。咁作曲嘅系边个咧？作曲咧就系、是、我哋一位我哋叫佢做毛伯伯。咁毛伯伯咧以前亦都系从事喺电视台啦，跟住自己咧有制作公司啦、唱片公司啦。即是毛舜筠的爸爸我们都是老友记来的。刚才讲过原唱者呢就是许炳森，我们叫做冰心。许炳森呢 就都上过嚟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嘅。咁佢最老友嗰个咧就系阿 Teddy 泰迪罗宾啊，因为佢哋咧，佢哋两个咧就曾经咧就一齐咧喺加拿大认识啦，咁然后咧就一齐夹 band， 一齐咧就 on the road， 佢哋叫做，即系咧就成队 band 坐住噶嗰啲旅游车咧就周围去。去到邊度咧，就去到邊度揾食，咁然後咧就可以喺嗰啲 lunch 啊，喺啲酒吧啊，或者係一啲唱歌嘅地方咧，又彈 band 啊，咁可以叫做流浪式嘅旅程啊，音樂旅程，哇！呢啲真係超級浪漫，係啊 ，Teddy 咧先至會做得到啊，所以我好佩服啊泰迪羅賓一生咧，真係好多呢啲我哋冇辦法諗到嘅經驗。歌名叫做《桃源行》啊，咁係一隻好。出世嘅歌曲啊，讲避世啦，遇到桃花源记，哇，乜原来呢个地方咁靓，冇错啊，呢个地方叫做二千岭歌再重聚，新闻后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在油麻地受限区域内的7000多个检测样本之中，13个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阳性比率是0.17%，同政府现有检测策略发现的阳性比率相若。早前發現區內有不少感染個案，以致政府認為有需要進一步行動，所以不認為今次行動勞民傷財。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說，行動之中區內大約有470户沒有人應門，估計可能有人一早離開單位，當局會在沒有人應門的單位張貼告示，稍後會再派人上門，如果發現單位有人撕爛告示，人員就會發現，可以再作跟進。當局提早在傍晚6點容許在受限區域內已經佩戴手環和取得陰性報告的市民在指定出口離開，陸續有市民經指定出口前往其他地方，有人購買食物和日常用品之後返回單位，但亦都有懷疑未接受檢測的人士被帶到檢測站。有居民認為只是封禁幾條街的小區，對防疫效用不大。本港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2宗是本地感染，当中27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近60宗。23名新增患者住在油尖旺区，6人住在深水埗区。再有2栋大厦因为有2个不相关单位的人确诊，大厦居民要强制检测，包括安达村、智达楼和太古城、灵安阁。葵涌石蔭村人石樓的居民要接受第二次強制檢測。深水埗指定區域新增南昌街84號需要強制檢測。另外，當局早前在佐敦金威廣場抽取27個環境樣本，其中8個樣本對病毒檢測呈陽性。按摩業在疫情之下先後被勒令停業超過100日，業界希望政府允許他們在農曆新年之前復工。按摩業總會說願意實施更嚴謹的防疫措施，包括要求員工每隔14日做檢測，以及要求顧客安裝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進入店鋪之前掃描二維碼等。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有一种快乐叫村落，点解？因为我讲紧嘅系由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永续方主办嘅在家村落节啦。 今次咧村落节，希望可以俾大家有个感觉咧，就系所谓村落有一种快乐，带一种开心同埋自然嘅快乐俾城市嘅朋友。 唔该晒村落节活动策划梁敦廉 Tony。村落节2019年经已在荔枝窝举办过第一届，今年虽然因应疫情关系而先网上举行，但不变的依然会送上荔枝窝梅子林一带的自然风光。 我们在荔枝窝里面拍摄了很多很精彩很治愈的自然景观，包括了日出、日落、潮涨、潮退。荔枝窝晚上的星空是怎样的呢？透过这些自然风景的电视节目，帮助家中都可以感觉到村落的一种日常的自然。 除此之外，大会还安排了一连串的影片，给大家深入了解荔枝窝的客家文化，譬如有村民会教大家制作茶果、打六虎牌等等。 我想大家都会听过在荔枝窝和梅子林有好靓的风景啦。我们有一些网上节目是教大家怎样去行山，感受山径的一些在地的自然景物啦，认识植物啦，同埋慢慢进入这个乡郊的气氛，而透过这个网上的行山的节目导赏，令大家去到这个荔枝窝和梅子林去感受在地的自然的。 想知更多关于在家村落节的资料，请浏览荔枝窝有龙墟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场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27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 三五成群龙的传人，你有冇见过龙啊？系龙啊！ 喺收音机旁边啦，甚至我两位拍档咧都知道乜嘢系龙啦，系咪？好想问一下两位，乜嘢人啊先至会见到龙咧？ 唔知唔知， 系眼大嘅人，眼大嘅人睇过龙。 错啦，你错啦，呢、這个要 过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careless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excite the w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e dreams were kept beside your p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love was an amber about to bi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时间到了9:39的时间，18度的气温，湿度81%，回来2000靓哥再重聚了。那看看天气预测先。那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大致多云，明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在17-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啊，呢排嘅天气都系咁啦，呢一两日就暖翻少少。咁啊，听闻咧就跟住落嚟咧又会又暖又冻翻少少咁样啦，都系差唔多10多度嘅气温啦，几舒服嘅。二千零我再重聚，今晚接咗一个电话，跟住再接第二个啦，梗系18723888就系我嘅电话号码，你一阵间可以打嚟嘅。不过而家咧接睇朋友先，睇下边位？喂喂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好医啊。 好医啊？ 系啊。 好医你一定好好啦。好医。 因为点解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啊？我唔知道点样讲嘢，多谢你有心俾到电话我。 唔好系啊，即系其实讲嘢咧，唔使打电话讲嘢，同平时你同朋友倾嘅一样嘅啫。 系啊，好紧张。 系啦，好医啊，嗱你咁咯，你譬如你有冇打电话俾阿仔倾下偈咁噶？ 有，我啲儿女一定有啦。 你咪当啦，嗱，而家当你同阿仔倾偈啦。我都系20多岁嗰只，系咪？你个仔几岁啊？ 多谢咧，我仔30岁啦，30多岁。 哦，同我差唔多啦， 系咁上下啦， 系啦， 咁 上下啦， 大家差唔多咯。 系啦，系啦。 不过我咧，我女儿7号生日啦。 哦，系啊。 系啊，我好开心啊！佢叫佩斯。 佩斯，哦，啱晒。 咁咧，咁佢咧就我想去。全家人身体健康， 诶、哎，好啊！阿佩斯结咗婚噶啦，系咪啊？ 结咗婚啦，有儿女咯， 有儿女添啊， 有仔有女啦。 即系你又做咗又婆婆啦， 系啊，两人婆婆一个嫲嫲啦，我个仔又生咗个仔啦。 哇！即系如孙满堂，如孙满堂就正咯。 我人开朗啲，好开心咯。 我听声就认得啊，知道你开朗。 多谢先，多谢先。 好， 我好中意听你啲歌噶，不过我唔识英文。咁咧，佢中意听英文歌，我点 Beatles 嗰啲歌去听咯。 哦、Beatles 你都识就冇问题啦，我仲会唱 Beatles 咯。 我识听嗰啲，我中意，我唔识我唔识读英文，不过我中意嗰啲音， 哦、 一啲 melody 啊。 啊，你又话你都识讲 melody 嘅，点会唔识英文啫？人哋讲旋律，你又讲 melody， 好犀利咧，仲话唔识添，唉、哎，开心。 咁你最紧要同我讲，佢哋一家人身体健康啦。 系啦， 我女嘅生意兴隆啦。 哦，做埋生意添。 开完一间又开一间啦。 哇，咁犀利啊！佢开乜嘢行业噶？ 佢要做嗰、那个卖美卖发卖头发，即系染头发嗰啲啊。 哦，嗰啲系染发品。 系染发品嗰啲啊，喺旺角开咯，啱啱嗰时。疫情 系 变咗做一 走 咯。 哦，都冇问题啊，因为咧，就算疫情都好啦，就仲好生意啊，可能啊，因为个个冇嘢做啊嘛，咁啊翻屋企染头发咯，系咪啊？你行出街你一睇就得啦，我谂你都有染啦，好医系咪啊？ 我直头要染啦，几廿岁 咯。系咯，捧场啊嘛，可以喂，仲可以玩多啲、啊。你横掂你个女咁多货，咁啊染下金啊，染金啊。染金， 染金嗰啲人咧唔认得我一个马婆咯。 你话诶呢个自然金啊，你唔明噶啦，咁样系啊，咁啊总之，诶好开心啊，听到你嘅笑声啫。 好开心，我第一次打到俾你啊，我成日想打嘅，但系今日真系要撞下啦，咁啊俾我撞到咯。 得闲打嚟，好啦，咁啊希望啊， 可以 唔好客气，咁啊即系阿女啊仔， 有缘啊， 有缘阿女啊仔嗰啲啊，全部都系身体健康吓，生意兴隆，二孙都系身体健康啦。 你都身体健康啦， 一定要啊，如果唔系点唱？ OK， 嗱，我就特別點只 Beatles 俾阿女啦生日啊嘛。咁呢只歌咧就叫做咩咧 ？Beatles 嘅，好少好少好少唱噶啦。不過咧揾一隻啱嘅，佢叫做咧誒代理講 ，And I love her，And I love her， 呢只令我好愛佢咁解。 好啊好啊，多謝多謝。 好嘛 ，OK，thank you， 多謝曬你， 拜拜 拜拜，好開心，拜拜 拜拜。哦，嗱，好意識點 Beatles 嘅歌。咁啊 ，Beatles 歌系无数咁多好歌嘅，呢啲虽然少唱，但系系经典名曲，系我哋细个听到大嘅歌曲。And I love her。I give her all my love, that's all I do. And if you saw my love, you love her too.I love her. She gives me everything and tenderly. The kiss my lover brings, she brings to me, and I love her. A love like ours.Could never die as long as I have you near me. Bright are the stars that shine, dark is the sky. I know this love of mine will never die, and I love her.Thank you， 多謝阿喬咧，可以再彈翻嗰個經典嘅前奏同埋過門噔噔噔噔，呢個一定的。如果冇咗呢個音咧，就唔似呢只歌。有好多經典歌咧，因為太經典，所以咧即係連音樂伴奏方面咧都不能改。And I love her 來自 Beatles。再聽電話啦，187-23-88，喂， 喂， 你好啊， 歐瑞強先生， 你好，你係邊位？ 我係盧生啊， 盧，姓盧係咪啊？系卢生你好，你喺边度打嚟啊？ 香港啦、 啊。香港，香港唔系油麻地区系咪啊？ 唔系，西湾河。 西湾，哦西乜西湾河？真系喺香港区嘅，系唔系九龙 啊 ？OK， 系。筲 箕湾啦。 系啊，系啊，系啊。嗰度冬天就冻啲，系咪啊？即系会唔会系大风啲啊？ 冻 冻 上啦，咁啊系。要冻啲啫。 系啦，点啊呢排？ 喂，想同你讲下咧。 系啊。 我想我听咗你五十年， 咁又冇咁夸张啊！ 你做第一次节目咧，即系第我 講啦，你十點半開始做嘢嘅上晝。 係啊，哇，好夜喎。 啱唔啱啊？ 你真是犀利，因為點解咧？好少人，我自己啊，我咧可能 講呢個時間， 我自己都唔記得咗係由十點半開始。你提醒咗我， 你係我要講咧，係風騷大户人嘅掌門人啊！如果個時間啊， 哦個時間， 我哋做十點啊嘛， 係啊， 你又十點半開始啊嘛， 係啊， 而家即係嗰陣時， 係啊， 啱 啊，係啊啱啊，咁啊即係咁啊冇五十年。 第一代我第一代你啦，如果講嘅時間就。 因為點解呢？其實我就唔係二台嘅第一代。第一代係邊啲人呢？即係嗰陣咧，佢哋未正式有所謂新二台，我哋叫做咁啊。舊二台係咩？都有二台，不過即係好多時候咧，佢即係會同第一台聯播啊。即係意思即係話一個節目，就兩邊都係嗰個節目噶啦。咁咧，然後咧去到某一段時間咧，就二台又做，一台又做，跟住咧去到夜少少咧又聯播翻咁啦。咁好啦，直至到咧幾時咧，我就已經入咗電台一兩年噶啦。咁然後咧 嗰時候我僆仔咧，我哋成日教腳嘅你， 教腳聽電台啊。 唔係啊，你教腳做節目，我成日覺得係，其實原來唔係噶，即係而家大個我知啦，嗰陣錄低曬咁咯。 我又唔係即係，如果我真係有事咧，我就錄低啦。咁但係多數咧，九成嗰陣都唔會即係翻緊學都啦。 你翻緊學， 爬來爬去啦，我爬來爬去咯。即系我爬落去读大学噶嘛，我嗰阵 系啊， 我爬落去 啫嘛， 系啊。咁嗰阵咧，我就未讲完啦，就因为后来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成立咗个叫新二台啊，正正式式咧就二台独立咗，就冇唔使联播嘅，由朝就播到晚24小时嘅。咁啊，你谂下几犀利咧？ 吴石辉嗰时 咯，系啦，吴石辉咧就系我哋个老板咯。即係佢就係發明，即係推動呢個二台嘅嚇，即係咁，所以變咗咧，就將我哋啲新人咧就拱上去。你可以自己由一至五十點半開始，一日做兩個鐘頭，兩個幾鐘頭嘅做。 我後屘唔知啊，即係再過幾年，我就上咗中學，咁就要翻全日就聽唔到你咯。 哦，咁樣喺小學先聽我啊。明白， 系啊， 咁你都唔係好大年紀啫，你都係當年一細仔。咁啊，嗰陣你聽我嗰陣，我冇乜印象啦。你大概中意啲咩歌啊？啲歌路啊，即係聽歌嘅歌路。 嗰陣時真係唔知係咩歌啦，即係嗰時淨係聽住你嘅節目，差唔多要做曬啲功課啦。我翻下晝喎。 哦，咁啊啱曬喎，係喎，聽完我就可以翻學喎。 係啊， 幾好喎嚇！咁因為我嗰陣又好似而家咁啦，嗰陣嘅節目你知唔知叫咩名 字？即係唔記得啦，講真，我淨係記得，即係我噏得出你做十點半我都叻噶啦，我諗。 叻噶啦，你噏翻我個名咪係咯，我節目名就到而家都係一樣。除了二千嶺歌再重聚啦，有節目名啦，其他節目一至五嗰個都係叫 Albert 歐歐瑞強啊嘛。咁你記唔記得啊？即係點樣唱嘅嗰個主題曲係 Albert 歐瑞強咁啊嘛。 咁啊，係 啊，你嗰陣咧，即係未，你可能未開竅啊，你太細個，太細個冇忘記咗，或者你而家可能係老人痴呆啊，唔記得咗。講笑啫，講笑啫嚇嚇。咁啊，喂如果用歌嚟勾翻起啲回忆啦，你想听啲咩歌或者咩歌觉得你话好有感觉啊？啲歌词又好即系印咗喺我心里边，听咗几廿年啊！你够胆讲话听？ 我谂有40年噶啦，都 梗系有啦， 系咯。 你记得啦，嗱，每当变幻时咧，我哋计一计条数，每当变幻时应该第一届嘅十大中文金曲， 即 系1978年。 43年 咯，系啊，43，咁你讲得啱，啱啱超过咗40年，冇几多啦。咁第一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咧，就有啲小李飞刀啊啲咁样嘅。咁呢只咧就犀利啦，超经典 嘅金曲啦，我谂 系啊，金曲之中嘅金曲啊。即系话时话，卢生以前嗰啲所谓金曲，系真系好唔同嘅，系真系金色嘅。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系任何人、任何阶层、任何年纪。都会听识听识唱，先至叫做金曲嘅，好奇怪。 就算而家啲真系讲真，十廿零岁啊，嗰啲都系中意听，真系70年代啲歌啦。 啊，屌，系咩？系咩？系啊，好消息嚟啊！ 人都话噶，系啊。 即系你啲仔女啊？你啲仔女听啊？ 吓？ 你啲仔女啊？ 我啲仔唔听嘅。 听呢啲歌 啊？系啊。 听韩国嗰啲。 听啲后生嘅讲， 系啦， 听旧时啲歌声好听嘅啫。 啊 ，OK， 咁啊， 唔大声啦， 唔系大，冇所谓嘅，个人有个人嘅意见噶嘛。咁而家当然而家有而家好听嘅，啊，不过嗰阵好坦白讲就多啲嘅，好听就多啲以前。真的你 是 啊，不是讲笑啊，如果你十大金曲咧，十只都识晒嘅，十只都识唱嘅，你谂下几难，系咪啊？即系而家我问你，你而家嘅任何一个台嘅十大金曲， 唔 讲啦，系咪？你唔能够唱到十只咯，就算识唱一两只， 到一首都叻啦，真 系。咁而家时代唔同咗嘅，唔可以咁比较嘅，系真嘅。 咁我都要唔清讲啦呢样嘢。 时代唔同咗，你而家你咪变咗可以喺度怀下旧咁啦，咁啊真系多谢卢国沾啊，写咗啲咁精彩。我记得咧，我记得已经做紧 DJ 啦，因为我1977年已经喺度做啦嘛。咁佢1978嗰年我已经哇，咩呢个歌嗰句咩石头他朝成翡翠喎，咁都写得出，真系劲到冇得顶。 哇，首首歌啲歌词都好听啦，真系讲真， 真系好有意思噶，真系啊。啊，同埋我好欣赏，我都同阿即系卢国沾讲话，哇，我再。真的很欣赏。那么怎样讲时光去呢，讲到哇什么时光飞逝啊什么那些，那即我们小学的识作啦。但他是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是的，一见到夕阳即是那天又完了，时间又过了。那么即写得真是真是实在是。 所以我哋都好感恩咧，我哋即系生长呢个年代，七八十年啲金曲喺埋，佢真系俾我哋听到。 系啊，即系亲身感受啊，当时系 I was there， 系啊，我都喺度啊。 所以好难噶啦，而家香港 不过唔紧要，时间系变嘅，人天变地变，情不变，每当变幻时，好冇？多谢你，卢生。 每天每 晚 新的一 天 咯，做得更 好。系啦，冇错。每当听到二千靓歌再重聚，又一个礼拜啦。拜拜，多谢你，拜拜。 好嘞 ，OK， 拜拜。 怀念过去的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去，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 常见明月挂天边，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笑面上流泪，梦如人生，试问谁能了？石头他朝成翡翠，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撕退。啊照东方，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

由而家到十一点，依然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分享今晚嘅情怀，包括一啲靓歌，中英文都可以。跟住落嚟咧，我又要还一个歌债，但系亦都多谢佢借呢个歌债俾我，因为之前几个礼拜咧，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嚟，一个女士。咁佢话一定要唱两只英文歌，非常之旧嘅，非常之少人唱嘅一只叫 Till We Meet Again， 我唱咗啦。另外一首咧就系我自己好喜欢嘅 Tonight We Love， 原唱咧就叫做 Catalina Valente， 即系我嘅偶像嚟嘅。Tonight We Love 系咩歌咧？阿琪，阿家乔，你有冇弹嗰啲古典嘢？柴可夫斯基嘅。其实呢只歌你有冇印象啊？即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哒哒哒，即系原本咧就好 grand 嘅，好宏大嘅，因为啲大嘅管弦乐团去奏啦，系咪？咁就 Catalina Valente 喺好多好多年前咧，将佢咧改编咗成为一只流行曲，大红大紫。咁到咗今晚就梗系唔得啦，我哋都冇管弦乐团，系咪？都冇两个人连 keyboard 都冇，咁啊一个钢琴会系点咧？我哋会变咗嘅。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嘅，即係佢係 Piano Concerto No. 1嚟嘅嗰個旋律，咁改編咗一個好抒情嘅版本嚇，還呢個歌仔，多謝你嘅點唱 ，Tonight We Love。Tonight we love while the moon beams down in dream light. Tonight we touch the stars. Love is ours. Night winds that sigh embrace the sky.Tonight we love in the glow that gleams so softly. I know this wasn't meant to borrow, but tomorrow will it be gone, or will it always live on tonight?We其中一段就变成了流行曲，今晚再变成2000靓歌版，一个钢琴的版本，没有 orchestra。 好，看一个钟，10点12分，我们听这个电话先。喂， 喂，阿伯你好。 喂，你好啊。 我姓陈噶。 陈生你好啊。 咁咧，我就唔系听咗你节目好耐嘅啫，即系以前我好少听收音机嘅。 系啊。 咁但系几年前我发现咗呢个节目咧，我就变咗你嘅忠实听众啊！每个星期日晚我一定听嘅。 多谢。点解？点样会发现噶？点样发现噶你？ 好意外啫，即系一路 scan 啲电台吓，睇下边个台有好啲好嘢听咧咁。 哦，系。 咁啊，有一次无意中就 scan 到你嘅节目嘅。 哇，多谢你。 先知道固定每个星期日都有节目，系咪？ 其实呢个节目你知唔知啊，陈生？ 长话短说啦，我唔好阻你时间，因为你啲 time 好宝贵嘅。 唔好咁讲，冇 咁 讲。 其实咧，我而家就喺油麻地佐敦嗰个所谓封闭疫区小区里边。 吓、啊，哇！你咁红啊，而家原来就系呢，我日日都睇住你哋。 咁嘅情況咧，而家就已經咧就解封啦，可以即係局部解封。 係 所有咧有檢測過 係 陰性，有手帶嘅人士咧可以自由進出。 哦， 咁就咧7000個個案裏邊咧，政府都發表咗新聞啦。 係 得13個係 confirm 係呢個確診， 係啊， 但係未知道其他仲有冇即係可疑啊或者帶菌嘅係咪？ 有陸續 佢哋話有400幾户人家係。之前可能离开咗，系咪？ 系搵唔到， 咁要再追查。 系 咁嘅情况就比较稳定落嚟，咁啲居民亦都可以出去啊，即系稍微买个饭盒好食啲啊。咁你知饿咗两日，可能有啲阴公，净系靠政府嗰个食物包 个杯面啊嘛，系咪？有杯面喺度啊嘛。 咁样 系啊。咁你点度过噶呢两日？ 你讲 啊，点样度过呢两日啊？你？ 咁我就准备充足啊，因为我虽然独居人士，但我知道佢咧。即系我哋早一两日已经估计咧，政府会封区噶啦， 系、 知道佢会封嘅。咁、但系我哋好有即系公德心，我哋又唔会走，又唔会剩，仲好。即系佢嚟咧，咁啊安排落去嘅检测，咁啊事事正正，仲好自己得个安心， 系啊， 系嘛， 冇错啊，系啊。 咁咧就首先我想借你节目咧，点一首歌鼓舞咧，就 Danny 仔唱噶， 系啊，咪系啊，冇错。 就咧，特登咧系多谢所有嘅政府人员。尤其是医务同埋譬如纪律部队维持秩序嘅所有工作人员，因为今次咧做得非常之好嘅，即系我就唔同意有啲人又即系白谈斋主，又话呢样冇嗰样唔好，其实就唔系。但我个人嘅经验咧，佢咧就唔使你落街度慢慢等嘅，佢咧到某个时间，佢先至派警员上嚟楼上咧，通知你哋成栋大厦嘅人就排队，即系譬如十个八个坐埋一堆。咁佢就帶你去一個指定地點度登記，完之後咧，登記完咧，嗰啲嘅同事咧，啲義工或者醫務人員咧，或者懲教署人員咧，又再指示俾你聽嗱，你行去街尾嗰度嗰個帳目咧，就係、是、做測試噶啦。咁去到咧，就啲高糧嘅醫務人員咧，好快手嘅，兩分鐘我都未同佢講完嘢啫，佢話嗱，鼻哥撩撩兩邊嚇，跟住喉嚨，搞掂啦，講完啦，咁你可以戴翻曬。口罩同埋你我啊戴眼镜啊，戴翻眼镜啦，得啦，冇事啦。咁我话姑娘完成咗啦，系嘛？佢得啦，行得。跟住到最后一个仲好笑嘅地方，嗱，你过嗰边，最后再复核一次你个人记录同埋详细登记所有住址同埋资料。因为佢最初咧，佢登记就只系登记身份证，就俾一个laptop 啦，俾个 call 你，咁就。print out 咗个 label 就贴上你个 test strip 嗰、那个即系检查嗰、那个 系 嗰、那个套嘅仪器度啊，你拎住嗰套仪器去高阳度噶嘛，系咪唔会捞乱啊嘛？ 系啊， 咁到最后咧，佢核查晒之后咧，跟住得啦，完成晒所有嘅行动啦，上埋嗰、那个纸嘅手带系咪？高阳帮你佩戴埋，你过嗰边咧，咁跟住咧就俾一袋嘅补给品你。有两日的公仔面啊、罐头啊、水果啊、消毒用品啊，咁好笑啊！咁我都费事用咧，因为我有足够嘅嘢，我唔需要吓，我就俾咗另外一家人，即系人哋啲邻居嗰啲，吓人哋啊两夫妇可能未必够 多啲。我又想知道咧，陈生，我又想知道最重要一样嘢，你隔几耐你先知道自己系检测嘅 好快啊！嗱，譬如我嘅个案咧，琴日下昼3点检测。咁咧到今朝咧瞓醒咧8:30咧，嗰、那个手机咧已经有呢、這个卫生署嘅短信咧，就打咗落我手机就显示话你嗰个sample咧系阴性 negative， 咁、你可以放心啦。 哦，咁你所以就可以离开嗰个区啦，好似6点就可以慢慢可以放行啦。 今晚正话6点开始咧，就我哋咁嘅阴性嘅人士咧。检 測後陰性咧，就可以自由出入啦。 係啦，話 即係你唔需要一定翻嚟，你可以離開個區都得，明白？ 咁有冇提到話需要有冇機會提要第二次嘅檢測咧？ 暫時嗱，我都係聽新聞啫。陳肇始局長就話可能會係咪七日後或者十四日後再會有一次咧自愿性嘅嚟到篩查。咁但係就唔需要再封區噶啦。嗰、那個就即係佢哋會可能擺一啲檢測嘅地方，咁你自己再落去做多一次，咁就穩陣你安心係嘛？ 係。我话虽然唔系即系喺嗰区住，或者我就冇我就即系最初嘅时候，我自己去检测嘅啫，即系睇疫情发生嘅时候。咁我就想知道，即系譬如你身为即系你嗰个其中嘅即系住客啦，咁你觉得系乜嘢快啲搞掂佢好啊？即系我喺度谂啫，因为其实系咪应该快啲真系治到晒大家，或者运两日假期，咁然后咧就真正搞掂晒佢，咁连嗰啲铺头都会好翻啲生意啦，系咪啊？ 其实大部分嘅居民咧，呢个小区咧。都非常之合作噶，即 系 因为我见到熟口熟面嘅，就算佢有啲唔系喺呢个区度可能生活咧，佢喺啲药房度做嘢咁，咁、 啊、 或者佢药房照开啦，系嘛，或者佢只开一半啦、 啊， 拉半集啊，咁佢都自愿咧嚟检测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应该 就绝大部分，即系香港嚟讲咧，其实我相信八成嘅市民咧都认同政府嘅政策，有啲甚至我倾起咧，原来啲街坊。他们之前自己自愿检测了几次的、 嗯、 即一个礼拜到 他已经 去测一次了 未到昨天已经测了两次了即这样的都有的、嗯 啊、我相信如果全香港 是我很赞成的人说、每样东西都弹只是抨击政府不好什么不好你要从宏观角度设想是不是人家安排一个这么大的行动的时间而能够做到都算相当好即是他80% 嘅滿意度啊，咁你就明白噶、嗯。我所講嘅你明白。 我明白曬，明白。 非常之好啊，即係唔使話喺個街度等半個鐘冇啊。我由落街去到做完，大概都係20分鐘到啫，即係10至15分鐘。即包括埋上落喎，同埋去唔同嘅點係做唔同嘅嘢喎，咁搞掂曬啦。 係啊，咁啊， 同埋嗰層樓嘅同屋，咁有唔同國籍嘅人啫，有尼泊爾人。有印尼人吓咁、样嘅， 唔容易啊！真系唔容易， 大家都好开心啊！ 唔容易啊！真系唔容易 啊！ 系啦，咁短嘅时间啫，谂都谂到啦。 所以我想唔好阻你啦。 唔好咁讲，我系 时间咧， 你好有意思。 好冇，俾所有工作人员同埋个小区以及全香港咧嘅市民收听鼓舞。 系，一定 要。咁啊，最后一件事，我想同你讲比较私人啲嘅。 系。 咁啊，其实嗱，我就唔认识你啊，但系我有个朋友咧，原来同你咧系青梅竹马。男仔可能是同学仔嚟嘅，玩到大嘅，自细佢其实好熟你嘅。 叫咩名 字？佢就姓刘嘅，叫做乜强啊？我中间个字唔讲啊，刘乜强。 哦， 同你好好噶，佢话知唔知啊？ 细个嘅时候嘅我识得一家人咧，佢全家人都唔系，佢全家人都系叫做刘乜强，应该系，应该系邻居嚟嘅。邻居嚟嘅， 我听歌啦吓，你点歌我 多谢你 ，Mr. Chan， 你嘅意思好清晰，讲得好好，系啦，因为我哋多咗一个即系真正嘅例子啦吓，即系坦白讲，我哋如果睇新闻又好，传媒又好，或者所有网上好多唔同嘅平台咧，都可能会发掘一啲即系唔同意见嘅人去访问，都未定。咁但系阿陈先生咧就佢自己打嚟，佢自己讲，非常清楚。喝彩送给所有在这一区甚至香港所有的区辛苦的劳苦功高的医护人员和所有工作人员。Danny Chan 陈百强的这个歌既是喝彩为他们喝彩又叫做鼓舞。 为什么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 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 电话，喂， 喂，阿伯， 你好， hey, 我姓姚嘅， 姚小姐，你好啊， hey, 我咧就想打嚟多谢你咧，每好多年啦，都嚟我哋西贡区个音乐节，咁咧就 系啊， 好多年噶啦， 系好多年啦，我真系好少有咁样嘅，但我好有感情，即系每一年我都嚟，你有冇系咪每一年都有睇先？ 我差唔多每一年，我仲有同你影过相添。 哎呀，哇！ 啊、 真系有纪念价值。 系啊， 但系今年就唔得咯。 系啊，希望个疫情快啲过，你可以再嚟啦。 系啦、啊，本来旧年嗰个年尾就已经去噶啦嘛， 系咯、啊， 安排好晒。不过唔紧要，因为呢一个咧系我嘅情怀嚟嘅，即系因为西贡区你哋即系好好啦，咁所以连埋将军澳啦，咁有时我去将军澳，有时去西贡，即系同一区嚟 嘅。 我 就 系咯，咁我就主要去将军澳多嘅。咁啊，嗰度有個公園啊，咁哇喺草地上面唱歌係我嘅摯愛，所以咧我好中意，每年都話應承咗，差唔多咧冇簽約，不過咧好似一個無形嘅約咁樣噶啦。係 啊，好多謝你，因為咧我就知道係校長邀請你。 係啊，我唔好意思講出嚟啊，咁啊多謝校長啦。 係， 每一次真係佢真係。真系啊！佢系生得特别高嘅，真系高人嚟嘅佢。 同埋仲有一样好多谢你，就系、是、你咧每咁多年都同港台咁样唱歌，你个热诚咧系令到我哋好钦佩啊！即系你中意唱歌嗰个热诚啊！ 呢、這个系自己嘅热诚，但系我就热诚就由细到大噶啦，由少年时代咁。但系好坦白讲，我有一大部分咧就即、是、系。多謝香港電台有個咁樣嘅平台啦、空間啦、空氣啦，即係 air time 好珍貴。 但係你嗰個堅持啊嘛，你係咁多年都冇停過。 一定要堅持嘅，即係如果唔係咧，就譬如呢啲舊歌啊，或者呢啲好多經典歌啊，呢啲即係樂壇瑰寶啦，要傳承落去噶嘛。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就真係喺度再介紹、再唱、再 present、再做，甚至再錄啊，即係各樣嘅風格啦。最紧要就 系 你又打电话嚟支持，你又话俾我听啊，我中意听呢啲歌，咁样先至可以咧好嘅音乐，好嘅歌都会传承落去咯。 同埋你咧好你系好多种风格嘅歌你都会播咯，即系我都有听 L L 嗰个时间咧，即系七点八点嗰个咧，你好广泛啊嗰啲歌。 我系咁嘅，我好贪心嘅做人，系啊，我因为我听嘅歌其实好多，我唔系净系听文歌嘅。 我由细到大，我系听乜嘢歌都听嘅，尤其是啲英文嘅旧歌咧，而家越嚟越少人。即系我个Godfather 啦 ，Uncle Ray 咧传承俾我啊嘛，咁我就应该要跟住佢老人家嘅 footstep 啊，即系佢嘅脚步咧，将呢啲歌咧继续推广，因为太多啦，太多好噶啦。咁如果再唔传承咧，就会消失。 仲有我去过呢音乐农庄玩啊，带我啲仔，佢哋好开心啊！ 呢个都系个慈善机构嚟嘅，都系我好希望可以做到嘅嘢。不如你揾只歌咧，即系同呢啲你嘅感觉好相似。你想我唱只咩歌？因为而家时间差唔多啊。 哦，好啊，青葱啊，我想点俾我个家姐同埋我好朋友，两个都 Alan。 哦 ，OK，Alan，Alan， 好啊， 两个 Alan， 好，唔该你， 多谢晒你，余小姐，拜拜。青葱啱晒啦，你提到农庄，农庄嘅生活就系咁。平平淡淡，平原静静，下着雨的时候不要紧啊，落雨我哋着翻件蓑衣，戴翻顶竹帽，去到了郊野外边，种一粒田。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摇摇几点山风。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湿，障碍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在油麻地受限区域内的7000多个检测样本之中，13个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阳性比率是0.17%。同政府現有檢測策略發現的陽性比率相若。早前發現區內有不少感染個案，以致政府認為有需要進一步行動，所以不認為今次行動勞民傷財。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說，行動中區內大約有470户沒有人應門，估計可能有人一早離開單位，當局會在沒人應門的單位張貼告示，稍後會再派人上門。如果發現單位有人撕爛告示，人員就會發現，可以再作跟進。政府宣布准許受限區域內已經佩戴手環和取得陰性報告的人士，可以在指定的地點進出受限範圍。晚上七點起，在南京街的出入口陸續有市民排隊等候離開，亦都有市民買了食物、日用品重新進入受限範圍。有外出的人士表示接受政府的安排，認為有助阻止病毒擴散，並且希望在颶風之前離開的人士會自行去做檢測。有市民外出購物之後返回受限範圍，批評政府颶風之前沒有提早通知商戶配合，浪費了他一早訂購的食材，亦都不滿當局沒有賠償方案。政府將會撤銷佐敦指明受限區域的限制與檢測宣告，食環署凌晨起將會加強有關區域街道的清潔工作。食環署將會安排位於區域內的核下設施，包括油麻地街市、新田地街熟食小販市場、新田地街和廟街小販排檔區，進行深層清潔消毒。 本港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2宗是本地感染，当中27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近60宗。23名新增患者住在油尖旺区，6人住在深水埗区。再有两栋大厦因为有两个不相关单位的人确诊，大厦居民要强制检测，包括安达村、智达楼和太古城、宁安阁。葵涌石荫村人石楼的居民要接受第二次强制检测。深水埗指定区域新增南昌街84号需要强制检测。另外，当局早前在佐敦金威广场抽取27个环境样本，其中8个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接近周末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已递交2021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26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临床动物医学系客座助理教授郭展荣。大家可能都试过在报纸看过一些报道，讲香港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减少，很多搁浅死亡的江豚。我自己出海做研究的时候呢，都拍到海豚身上面的伤痕，见到他们跳出水面上水呼吸，甚至乎是一些群体社交活动的时间都比以前短了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的呢？大自然有时都挺无情的，每一种的动物其实都有自然的生老病死，他们可能会生病，但不似得我们人类那样可以去看医生。初生的海豚 BB 他们有机会会自然夭折，但我们人类的无情有时会更加加剧了这些问题。例如海洋的污染，海豚身上累积的一些污染物有机会令到它们的免疫系统受损，更加容易生病。频繁的海上交通，船只可能会撞到海豚，令到它们受伤甚至乎死亡。渔业的误捕或者遗留了在海洋的一些鬼网，有机会会缠住啲海豚，令到佢哋游唔到出水面透气，浸亲而死。仲有人为嘅噪音、栖息地嘅减少，都会影响到海豚嘅生活。或者我哋人类都应该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令海豚或者其他嘅海洋动物同我哋一样，都有健康愉快嘅生活环境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Little Jackie Paper loved the Roscoe Puff and brought him strings and sailing wax and other fancy stuff.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Together they would travel on a boat with billowed sail. Jackie kept a lookout perched on Puff's gigantic tail.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ould bow whenever they came. Pirate ships would lower the flag when Puff roared out his nam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时间到咗10:38啦，咁啊，我哋还有大约四个字到嘅节目，咁啊，二千零歌再重聚会去到11:00就会交棒啦。咁啊，我哋而家不如再接多个电话啦，争取时间啦，1872388。喂， 喂，你好，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哎，我系张太啊。 张太你好，请讲。 系啊， 请讲，请讲。 系啊，咁咧，琴日咧就我妈妈100岁生日。 哇，100岁啊！ 是啊， 恭喜啊，恭喜啊，伯母。 佢有冇？但系咧，有个遗憾就系同唔到佢庆祝，因为佢喺老人院里边。 哦，系啊。 咁我哋就冇得探佢啦，冇得同佢一齐食饭咁样样 啦。唔知佢可唔可以听收音机咧？ 佢自己唔识开收音机听。系 啊，不过我会迟啲 archive 播翻俾你听。 系啊，咁啊，系啊，拎翻去，甚至乎咧可以。邀请啲阿姨咧喺老人院嗰啲阿姨嗱，你而家上呢一个咧，然后就播翻佢嗰段，即系而家你讲佢个名啊，吓你听到你个名啊，点只歌俾佢啊，吓为佢庆祝100岁生日啊，哇，好兴奋。 系啊，本来应该好开心嘅。 O K 嘅 ，O K 嘅 ，O K 嘅，佢应该感觉到嘅吓。 系 啊， 你哋啲即系直情系冇得去探佢噶，平时都 冇得去探。系啊，我成幾個月冇見過佢。 係啊，咁我又睇到有啲片段咧，唔知道可唔可以咁做？就係咧喺個老人院嗰度咧，即係嗰啲院舍咧，咁嗰啲老人家咧就喺裏邊隔住個透明嘅玻璃門，咁然後咧啲親友喺出邊同佢握手，同佢即係遞啲禮物入去，咁得唔得噶？ 佢嗰间院舍直情连门口都唔俾我哋入嘅。 哦，咁样。 我哋带嗰啲物资去俾佢，都系摆喺个院舍出边、一个箱咁样，佢拎上去咁咯。 呢个就明白嘅，嗬，吓即 系。系啊，我哋都知嘅。 真系要好小心啊！真系因为。 系啊，老人家身体差。 系啊，好小心，尤其呢一只菌咧，就真系。 系啊。 真系专虾啲 老人家。我都真系好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咗、大家即系都可以。即 是 一齐见面啦， 系啊，我哋一齐为佢庆祝嘅100岁生日，100岁、 啊， 真系难能可贵啊！真系长命100岁就系呢啲啊，咁所以真系好难得啊！恭喜啊，恭喜！咁啊，佢知噶啦，咁我谂好快咧，我谂就快啦，而家都好似见到曙光啦，咁啊，可以。 其实今日都系我仔仔生日， 系咁啱嘅。 听日咧就系我同我先生35周年结婚纪念。 哇，真系即系三喜临门。 系啊。 咁啊要点？ 本来我个女兒都会喺德国翻嚟嘅。 系又翻唔到啦。 但系因为又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因为翻嚟要隔离三個星期 ， 咁、所以佢就打消咗個念頭，就冇翻嚟啦。 唔緊要， 咁我哋都2年冇見過嘅。 係啦，呢個點埋俾佢聽啦，佢叫佢上去 archive 啦，俾佢聽啦。 係啊，我點曬俾所有人聽啦，全世界人疫情快啲過去，大家身體健康啦。 咁啊，咁啊，最緊要就係你頭先講嘅，所有嘅家人都會聽到你今晚嘅説話。咁啊，祝佢哋全部都身體健康，大家 take care。好嘛，好一隻歌一定要唱一隻歌俾阿伯母听啦，100岁嘅 Happy Birthday。咩歌你想点？ 真的爱你。 哦，直情唱俾妈妈听嘅歌。 我真系好爱佢。 系啊，多谢。 好爱佢，我好爱我屋企人。 OK， 多谢晒。好，你系咩太话？张太系咪？ 张太 系啊，张太系啊。系啊，张太，多谢你嘅电话，好温馨。 多谢晒你啊，多谢晒。 感觉好。 多谢你接我出嚟。 继续，好，继续嘅，加油，好。 好， 拜拜。 好，拜拜。 真系难得，听到都开心嘅，一百岁喎，张伯伯，恭喜你，一百岁，生日快乐。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意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不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说声真的爱你。多谢张太的电话，多谢他的点唱，他的全家人都会听得到的。我哋继续接第二个电话，喂， 喂， 你好啊， 你好，系我 Albert， 系啊，我系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Hannah。 Hannah 你好啊 ，Hannah。Hannah 点啊？你喺边度？喺香港。 我而家喺香港系啊。 啊 ，OK。 我想点歌俾一个喺远方嘅朋友。 好啊。 我其实系今日先第一次听你嘅节目。是因为我系我有我知道咧，我朋友有听，咁就系啦，咁就谂紧佢会唔会听到，但系我怀系啦，我怀疑佢可能听唔到，因为佢好似即系佢时差嘅关系，佢好似有可能而家已经系咯做紧嘢或者乜嘢。 Hannah 唔紧要嘅 ，Hannah 唔紧要嘅，你只因为你第一次听咧，你系唔系太熟，咁你可以咧就譬如你今晚之后咧。咁你頭先而家都講嘢，我哋全部錄低曬嘅。咁我會擺喺 archive， 即係有啲重温嘅地方。咁你上翻我哋香港電台嗰個網咧，用任何形式都得嘅 ，rthk.hk， 或者上我哋即係以後都好希望你加入我哋嘅行列啦。你可以攞我哋嘅 app 啦嚇。咁攞咗 app 之後咧，你就即係隨時你可以入去裏邊咧，就揾翻即係二千靚歌再重聚。咁今晚個日子咧，咁你就可以聽到成晚嘅節目啦。咁你可以咧，如果你想点俾佢听咧，佢听唔到咧，你话诶，几时几月几日，你上翻呢个网，咁你听到 Hannah 就祝福佢嘅说话，可以噶 ，no problem， 好， 咁佢你又冇讲佢喺边度，又唔知咩名，佢都唔知， 佢听唔听到噶？ 佢应该会知噶啦，佢 唔使讲佢嘅名噶， 我个名字就知噶啦，系啊， 系啊，佢以为你系唱歌嘅 Hannah 啊。讲笑啫，咁我都听声咧，你其实就都系好 is very young， 系咪好年轻？ 系啊 系 ，I think so， 系咪？几多岁啊你？ 廿头啦， 廿头啦，系啦，似啦，系啦，好有活力，多谢晒你第一次听我哋嘅节目就可以打电话嚟吓。咁你要点歌咧？你估佢估咧，大家都系估咧，又唔知佢瞓紧觉啊，抑或做紧嘢？ 系 估你一齐估啦，吓 Hannah 唔紧要噶。 嗯， 我哋咩歌都尝试可以唱噶，就算你系廿几岁嘅，我哋都可能唱啲歌你啱听都未定。 系 头 先 都 有听嘅 阵，咩歌都系，总之即系咩歌我都，如果识唱会唱啦，唔识唱我就会学嘅，啊，即系如果好听嘅歌，你点啊？ Perhaps Love 呢首系我爸爸妈妈结婚嗰阵时嘅歌嚟嘅，其实系啊，呢个系俾我朋友听。 哦，咁好，系呢个边个歌咧？真系全人类都会啱，因为 Perhaps Love 系讲 love 啊嘛。咁爹哋媽咪係囉，你點埋俾佢哋啦，咁然後你個朋友喺遠方，如果佢聽到都好 sweet 嘅應該。呢個歌呢就係、是、叫做 Perhaps Love， 原本呢嗰個人叫 John Denver， 佢作嘅。咁同埋呢好得意㗎喎 ,Hannah， 佢呢就佢錄嗰個版本呢，佢就搵一個嗰啲高音歌唱家呢同佢合唱。即係佢自己好文歌嘅。咁但係呢就同一個即係咁樣唱嘅，咁即係好得意囉，嗰個 combination。好啦，咁就送俾遠方嘅所有會聽到嘅朋友。Perhaps love.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And even if you lose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o some is like a cloud, to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 for some a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and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or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or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Perhaps love. 再接一个电话。喂， 喂， 你好啊，你是最后一位倾电话的朋友了今晚。 哦，太好了。 啊，好啊。你是哪位啊？ 我姓刘的。 刘小姐。 是 咁样称呼你，好生外，不过 OK 啊。你哋啲小姐咧，好好多秘密，又唔想俾人知道自己名啊嗰啲咁，系咪啊？ 系。 因为系咪又要，系咪有个有啲男朋友喺度听紧咧？ 诶，唔系，我同我爸一齐听紧。 哦，咁啊唔怕啦，刘生喺度系咪啊？刘生。 系啊。 刘生你好。 系，阿爸爸超中意听。你个电台，佢、每个礼拜都听， 所以你就打电话嚟、 啊， 就点歌送俾爹哋、 爸爸、啊、 爸爸，哇，咁啊真系，我好中意呢后有孝顺女嘅，所以你随便点，我尽力尽力做好呢件事。你点啊？你以前冇听过呢个节目嘅？ 系啊，本身我都唔识你， 系咩？我系香港人嚟嘅，我咧就系啦、啊，我姓欧嘅， 我本身冇听过你个名啦，之后但系爸爸每个礼拜都听，所以 知识 你 系咪系咯？我唱歌你都未出世应该，所以你唔应该。同埋我唔系喺个前线嗰度争嗰啲榜啊嗰啲咁嘅，你先出世嘅啫。我走咗即系去后边咁样啦，啊咁啊。Anyway， 讲笑啫，其实冇分彼此嘅，咩歌都得嘅，系咪？我都有唱新嘅歌、旧嘅歌，不过中意唱旧歌多啲啦，因为我旧人嚟噶嘛。你几新啊？你有新人？你系咪二十岁到啊？二十几？ 系二十岁。 真系二十岁，俾我估中 嘅。 我估声都几叻噶。咁你二十岁，其实你又呢成年人嚟咯，你已经系读完书噶啦，系咪做紧嘢啦？应该 都。唔系，读紧大学。 读紧大学 ，OK。咁啊，读边科啊？你 会计。 哦，会计啊，其实我又唔好知道会计应该即系除咗计数嘅读啲咩嘅，我真系唔知道。我就系咁计啊，咁你唔会头赤嘅，我一计身数头赤嘅，所以我 系啊， 我唔会读。你冇事噶系咪啊？ 我都唔 系 好得。 你都唔系好得，你咁你而家读话要读四年嘅，你都讲笑啊？唔系讲笑啊？咁而家好多啲电脑咁发达咧，我哋以前咧计亲数我就头赤噶啦，啊咁又即系好麻烦啦，嗰啲数嗰啲 equations 啊，嗰啲帮手嗰啲机器又渣啦，啲电脑又慢啦。咁希望你即系计到好清晰啦，吓头头是道咁啦，就嚟毕业咯。 系啊系啊，今年。 预祝你好畅顺地，好快咧就可以攞到好成绩，然后咧就毕业，跟住出嚟就同我哋香港人计数，计咩数咧？就计啲好嘅嘢，咁啊，即系将呢啲正能量咧，量化佢。即系我最想将啲正能量都量化到几多？正能量几钱斤啊？咁样咧就好啦。好啦，咁刘小姐。咁你而家跟住想有冇嘢讲同爹哋？ 冇，因为佢喺隔篱。 哦，喺隔篱，咁你可以慢慢同佢讲。但系你喺收音机讲唔同噶嘛？平时咧你可能怕丑啊，咁啊，尤其是爸爸咧有啲威严，好少可话爸爸 I love you 好少呢啲嘢噶嘛，系咪？但系你而家公开地讲咧，睇下你有冇胆？你其实喺心， 唔系好够胆。 你喺心里边有啲咩说话想同爸爸讲嘅？从来未讲过嘅。而家讲 啊，有希望阿爸唔好成日喺床睇咁多电话，睇到对眼都坏埋。 都好喎、啊，呢、這个系嘛？平时唔够胆望眼望住佢阿爸教训阿爸，你想死啊？ 系啊， 系嘛？睇多啲电话真系对，佢已经戴紧眼镜啦，我估。 系啊， 费事再去换啦，又要加深咗，系咪啊？ 诶，唔紧要啦。我谂叫你叫佢咧，嗱，我教你，你买个啲无线嘅耳筒俾佢。咁然后咧，佢每个星期日晚上就听2000靓歌再重住，听我哋啲歌，咁啊唔使睇咯。你话诶，听电台唔使睇噶，如果唔系只眼好坏噶咁啦。OK。佢岌晒头噶啦，而家应该吓、啊，好啦，你而家即刻点唱啦，因为而家时间无多啦。 我就系想听卢冠廷咯，但系咩歌冇所谓。 哦，你中意卢冠廷 ？O K。 我爸爸中意。 我爸爸中意，冇问题啊。好啊，卢冠廷好多歌嘅，好多谢晒你嘅电话。 好。 Miss Lau 同埋 Mr. Lau 啊，都听紧。阿乔，我哋呢首啦，吓、啊、呢首打手式，打手势得啦。哇！喺剩翻分零鐘夜闌人靜嘅時候，唔可以唱啲太嘈嘅歌嘅。多謝曬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今晚聽2000靚歌再重聚。11點我哋就要交棒啦。 夜夜闌漸處，獨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想在漫长夜晚星若可得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掌声闪照，漆下漫长夜。 多谢你，同我哋度过两小时嘅漫长夜。希望呢个漆黑嘅晚上，好快会变成一个光明嘅香港。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一个好梦。Good night。